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23集，偷偷摸摸的小老鼠二。于是第二日轩辕镜进宫的时候，就发现承欢没有出现在他的屋子蹭炭盆，甚至一整日都没出现。他好奇去偏殿瞧了一眼，却也没见到人，绕着到了后院，才瞧见他穿着棉衣在清理院子。这座宫殿本就偏僻，后院更偏，完全瞧不见前头什么情形。即便轩辕领来了不宣召承欢，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，突然转性了。轩辕镜纳闷，躲在墙角盯着承欢看了很久，对方一直低着头，偶尔直起身体来也没有往前看，只是捶了捶自己的腰，大概是有些累了。轩辕镜摸不着头脑，可承欢既然没作什么妖，他也不好说什么，自顾自去忙了自己的差事，只是心里还觉得新鲜。被轩辕领宣召去大明宫的时候，他还想着这事儿。轩辕领落了几颗棋子，见他魂不守舍的，便抬手敲了敲棋盘，先王有心事。轩辕镜知道他这是不满了，连忙收敛了心神。皇上恕罪，臣在想君父的忌辰，眼看着要到了，皇上看过章程了吧，可有什么地方不妥？说起先皇后就想起太极殿，想起太极殿就想起他竟然一个月都没有偷偷跑出来。轩辕领很不习惯，可开口问一个奴才怎么样，他又实在开不了口，便频繁看轩辕镜，盼着自己这位皇兄能一如既往地善解人意，说一两句关于承欢的近况。然而轩辕镜却一直在说忌辰的事儿，他做事轩辕领向来很放心，何况堂堂贤王，若是半个忌辰自己还要横加干涉，未免会让人议论他们兄弟有隙。他抬手揉了揉额角，皇兄做事朕放心，你办得很好。轩辕镜放了心，又很好奇，那皇上宣臣来只为了下棋？当然不是。可这话轩辕领又说不出口，只好遮掩了一下，咱们既为兄弟，自然该好好相处。轩辕镜神情变得很温和，谢皇上厚爱，今日出入太极殿，看着先皇后的灵位，总想起咱们小时候的日子。轩辕领捏紧了棋子，漫不经心道，太极殿的工人可还尽心，若有人不肯老实做事，皇兄也不必顾忌。轩辕镜微微一动，总觉得轩辕领这话仿佛话里有话，可联想起之前看见的情形，他又觉得是自己想多了。皇兄说笑了，太极殿里的奴才都很勤快，诸多事务不必臣多嘴，便能做得井井有条。轩辕领不信承欢这样老实，下意识便道，朕宫里也遣了人去，若是仗着出身不肯听差事，皇兄只管教训。话说到这里，轩辕镜总算肯提起承欢了，却因着先前偷偷将人带出宫去休养过，多少有些心虚，并不敢多提，只笑了笑。皇上是说程公公，臣倒是不怎么见他，只听奴才们说他时常在后院清理杂物，很是认真勤恳，皇上不必忧虑。轩辕领脸上露出怀疑来，承欢会老老实实的干活？他便是在伺候自己的时候也时常偷懒，要么就是偷喝自己杯盏里的茶水，或者是碗碟里的糕点。他堂堂一国之君，还要用那奴才剩下的东西，他想着心里便有了些气，也不肯再提承欢。反正不过两日便是忌辰当日，承欢总要来迎驾的。他以为时间过得很快，却没想到这两日竟颇有些度日如年。 等到了那一日，黑夜半便醒了，张敬忠也没能睡，在外头替他守夜，听着他的动静，连忙压低声音轻轻问了一声。玄元岭睡不着了，干脆坐了起来，将折子拿来吧，镇静难入眠，倒不如做些正经事儿。张敬忠只当他是因为先皇后继承将到，所以心绪浮动，也没有深劝，很快拿了折子来，多点了几盏琉璃灯替他照明。可轩渊里心里不安宁，看折子也看得不甚专心，硬生生熬了半宿才等到天亮。他连忙命人来梳妆更衣，因着先皇后继承今日罢朝，他要带和宫众人前去太极殿祭拜，而后率众臣前往陵墓再行祭拜。吉时未到，轩辕林已经整装待发了。张晋忠连忙传了膳食，还带进来消息，说是贤王候在殿外。宣吧，他琢磨着自己应该是惦记着先皇后的继承，是想念对方的慈爱了，所以才这么寝食难安。轩辕进来了，他们一道用饭，刚好可以谈谈这些，兴许心里就能安宁些。轩辕镜难得换了亲王朝服，却是不见多少威严端庄，反倒越发温润谦和。轩辕岭不由一笑，皇兄身上这股书生气竟和舅舅十分相似。他说的舅舅便是先皇后谢希池的胞弟，那位消失多年又被寻回来的谢二公子谢凤环。皇兄好眼力，臣近些日子正与国舅探讨前朝旧事，国舅一身风采，当真不见当年。两人谈起谢凤环，话便多了许多，如同陈荣对轩辕镜的推崇，轩辕镜对谢凤环也是十分敬佩，时常读他旧作。只可惜当年人消失的时候，他尚且年幼，并无多少交集，直至此时才得了机会。国舅还不肯入朝？提起这茬，轩辕岭微微一叹，是，他只说在野多年，已经不晓得如何担当政务，如今只想着做做学问。朕看他是顾忌着齐萧后也，怕朕以此为由夺了他的权。虽然说的是帝王心术，可轩辕林满心无奈，全然一副诉苦的模样。轩辕镜也只是当作闲话，国舅有治世之才，即便不入朝，也仍旧能为皇上效力，待宫中添了皇子皇女，便请国舅来授课。轩辕镜点点头，朕也是这样想。他说着抬头看了看天色，侧头看张晋忠，张晋忠苦着脸凑过来， 皇上这才过了半刻钟，时辰还早呢。 轩辕岭便继续皱着眉头用早膳。轩辕镜夹菜的手微微一顿，隐约察觉到不对劲儿。往常先皇先皇后的继承也没少办，却从不见轩辕岭这般急切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他直觉是和承欢有关，可念头一转，又想起他对陈荣的惦记，与两人相处时的亲密，总觉得是自己想多了。帝王的心思不好猜，他也不敢太过揣度，便将这茶压下来，引着他说了些风花雪月。轩辕里耐着性子和他说话，可轩辕竟瞧得出来他有些不耐烦了。时辰也差不多了，咱们先过去吧，怕是国舅爷也要来宫中祭拜，咱们倒是好一同叙旧。这提议深得轩辕里欢心，当即便站了起来。他大约也觉得自己过于急迫了，眉头皱了皱，硬生生顿住脚，等了几息才又抬脚朝前去。轩辕镜只觉得他越走越快，只得加快脚步跟着他，偷偷朝张晋忠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不必再跟着。张晋忠年纪大了，为了跟上轩辕岭已经开始小跑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可轩辕岭却并未察觉，仍旧大踏步往前。及至太极殿门口，他才突兀地停住脚步。跟上来的小太监扯着唱诺， 虽然时辰没到，可太极殿里的内侍都早就候着了。此时一听见动静，乌鸦鸦跪了一片。轩辕凛抬脚进去的时候，一眼就看见跪在最前面的承欢。他姿态很恭敬，头一直扣在地上，半分没有抬头的意思。这让轩辕凛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。他认识的那个承欢从来不会这样规矩。轩辕凛回了神才喊了起，承欢跟着其余人退到一旁让出路来，仍旧弯腰垂头，始终没抬眼看过来。轩辕凛眉眼一沉，掌事的是哪个？他本以为承欢会出来，却不想是另一人。那人很陌生，轩辕凛不记得自己见过，心里也有些厌恶。承欢堂堂大总管，无论在哪个奴才跟前都要高上一等的，他既然在这里，这太极殿掌事的哪里能轮得上别人？他心里有了气，问的话便多了几分犀利凶悍，唬得掌事太监都结巴了起来，一句话连着说了几遍都没说清楚。于是轩辕凛的脸色越发难看，掌事太监被他唬得扑通一声伏在地上请罪。他一跪，满院子的奴才都跟着跪地叩首。轩辕凛瞥了承欢一眼，他竟也老老实实地伏在地上，这简直太新鲜了，难不成还在生气当着自己非要赶他走的事儿？这奴才明明不记仇的，什么时候生了这么大的气性？轩辕凛心里好笑，却也懒得再和一群奴才闹腾，挥挥手不耐烦地进了主殿。殿内摆设一切如旧，轩辕凛给灵位上了六炷香。旁人鲜少知晓这灵位并非只是一人的，自先皇后薨逝那日起，这灵位上便是刻的两个人的名字。他每每想起此事，心中总是颇多触动。世上难觅知心人，他如今既然寻到了，便也要和先皇一般倾尽所有对他好。他心里偷偷和先皇后说了句寻到了意中人，又觉得高兴又有些酸涩，情绪颇为复杂，却也不甚明白为何如此。轩辕镜也上了香，兄弟二人木头似的戳着，张晋忠气喘吁吁追上来，吭哧吭哧的喘了会儿粗气，才断断续续的说外头谢凤环和齐侯也来了，果然是要来祭拜谢西池的。轩辕凛颔首带二人进来，他便让开路，瞧着二人伏地叩首，而后上了香。谢凤环消失多年，这还是初次祭拜先皇后，轩辕凛猜着他有诸多话想说，也便不打扰，抬脚朝外走。宫侍还都在外头候着，可他视线在人群里一扫，很快发现承欢不见了影子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